香港亦都好多啦，即係譬如包括就有個，即係我覺得啦，即係可能有少少冒犯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嘅啫，就係、是、即係一位富豪啦，被堪稱為香港股神、亞洲股神啊，係 啦， 嗰位富豪啦，咁就本來你係一個富豪，你炒下股票啊，你講下個市啊，會升到40,000點，會跌到落10,000點，冇問題嘅呢啲，我哋都係做呢行嘅啫，係咪嚇？咁、但係你要知道，佢中間曾經試過一招好絕嘅，就係俾記者偷影到佢張紙啊嘛，係 係 嚇，佢張咩股神名單 係啦 嚇，股神都買啲名單，即係呢下真係黐孖筋，真係，即係呢一招真係好絕嘅。 這個、呢個咧，我話少少俾你聽啊，當日咧，即係嗰陣時咧，見到一張股神名單咧，令我諗起啲咩咧？95、96年嘅事咧，即係我嗰陣時係好細個，around 11、12歲到，但嗰陣時係咩咧？我係其實已經同我媽炒緊郵票嘅。 系 咁嗰阵时啲小传章咧，好似佢 list 嗰张名单咁啦，就系话咩咧 ？OK， 今日真系要揾到几多条数，几多个数要揾到几多翻嚟，边只打边只 ？OK， 系一日十几只嘅香港嗰啲小传章炒，咁咧咩咧？因为嗰阵时知道嘅系咩咧？因为系咁升啊，未到去九七一二月嗰阵时，有好多嘅情况，你系总之从唔同嘅途径揾到，然之后总之就你挤两三个礼拜，哦就有10%-20% 赚嘅已经系。咁嗰阵时我系好兴嘅就系、是，哦总之就系喺上环某一个商场同埋旺角某一个商场，如果玩邮票嘅人士就系、是，总之系咁扫啦，扫完之后得冇问题，挤两三个礼拜，跟住拱翻晒出去啦。 系啦， 嗰阵时系咁嘅。 嗰阵时个神就系九七回归啦。 系啦， 吓咁就股神名单。就是 accumulator 啦， 哇， 个神就 accumulator 啦， 经典吓， 呢、下经典嘅，即系股神名单出咗嚟之后，佢个名单里面啲股咧，嗰、个礼拜啲 accumulator 咧就做到爆灯，跟住就当然大家知道结局就全死啦，咁、所以你要知道有个股神名单，料到好多，因为你冇得唔买 accumulator 嘅、因为你名单里面啲股咧只只好贵啊。啊、你由好贵炒到好贵咧，你会发觉，喂，我可以知道个股神名单一定升，而但系嗰个正股个百分比可能系8%-10%，因为嗰阵时我市已经好高，冇乜肉食、啊，咁一定会有投行同你讲，系啦，冇乜肉食，牛仔吓、涡轮又短嘅吓、然后有肉食，不过短，你玩唔得。激、 即系呢度又再讲多少少，嗰阵时2008年8月嘅时期就冧咗落嚟噶嘛，嗰时 系啦， 冧到系嗰阵时又系所谓而家讲紧嘅黄金线啦，18,800点嗰个位跌上跌落，伏咗好耐，跟住嗰阵时就系同紧大师做节目嘅，嗰阵时仲系喺翻即系喺翻人网度做嗰阵时，跟住嗰阵时大师就同我讲咗样嘢，就话其实市场上，因为嗰阵时我唔识啊嘛，但系佢同我讲话市场上有啲叫 accumulator 嘅嘢，佢解释咗俾我听之后，跟住我已经觉得。哇，超危险、啊！ 所以就好多 pipe band 会 call 你。喂， 汇丰嗰阵时我最记得嘅30几蚊要穿嘅话，最后嗰阵咧30几蚊要穿嘅话咧，你接到趴喺度嘅， 接到趴喺度噶。 所以我嗰阵时我即系你有一个位就一定系穿咯， 系啦， 因为你后边嗰啲人点样赚钱要谂噶嘛。 所以嗱，你要知道成个过程咧，即系我估嘅啫吓，纯粹我揣测。自己因为佢系一个富豪，自己将自己推成一个股神嘅地位，跟住漏咗佢嗰个名单，叫你买嘅名单，而呢个名单你要买，你要发觉买正股冇乜肉食，你要买涡轮买牛仔，你要发觉佢系好短，跟住突然之间有个 private banker， 有个私人银行家同你讲，我哋有啲叫做 accumulator，你可以赚到足嘅。你可以赚到10倍、20倍赚到尽，你落咗搭，跟住个市冧落嚟，你个 accumulator 可以话俾你听，嗰支 accumulator 会直令到你全副身家输晒。我嗰阵时识个阿伯输咗3,000几万嘅中石油 accumulator，3,000几万，咁我话点解你唔 cut loss 啊？佢话我冇得 cut loss 啊，我净系 cut 我自己唔再买都唔得，因为 accumulator 系机制，你一路跌一路买噶嘛、，double 咁买落去啊嘛。佢话我连想唔买嘅机会都冇啊，所以唯有就焗住输。第一个礼拜输1,000个，第二个礼拜已经输3,000万。咁、所以你又可以谂下啦，即系阴谋论咁谂啦。由股神名单 accumulator， 跟住 accumulator 输钱，输嗰扎钱会翻去边度咧？会唔会翻去个股神嗰个袋嗰度咧？ 你就要諗諗啦，即係呢樣嘢純粹大家諗啦，我冇答案㗎，咁、啊、如果你識佢嘅話，你問一問佢啦，邊個係當年炒到飛起賣到飛起嘅 accumulator 嘅最後幕後大莊家係邊個啦，你就要知道、即係呢個造神論係一個好經典、如果嗰啲 accumulator 輸嘅錢係落返嗰個神嘅袋嗰度呢，就一個好經典嘅過程嚟㗎啦，非常之完美嘅計劃，非常堪稱經典事件嚟㗎。 係呀， 咁但係當然當然如果唔係嘅，咁都係即係我哋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啦。 係囉， 股神真係想你賺下錢、所以就唔覺意俾個記者俾炸，唔係一個記者，係俾一炸記者影到佢張紙喎。 同埋冇計啦，即係當時個市況係因為金融海嘯嘛，都冇人估到雷曼輸6000多億㗎。 係啦，咁所以即係你要諗啦，即係呢啲咁嘅造神過程呢，其實係當古仔咁聽咧，係幾過癮嘅。 係啦、 啊，如果你哋有機會做到嘅話咧，麻煩你侵埋小弟玩，我都想搞下。 我都想搞 、啊，因為呢啲已經唔係講緊你賺幾多10%、20%，唔係講個毛利率嘅問題啦。係以一個倍數嚟增長嘅。 係啦， 咁啊講完啲造神啦，咁啊講下啲技術分析啦。我知道好多人都好信奉技術分析嘅。嗱，即係先此聲明啦，小弟就唔識技術分析嘅。小弟係完全係冇行過技術分析嗰條路嘅。以前呢做 analyst 呢係唔同嘅。以前 analyst 呢你係分開兩邊。一邊就係叫做基本因素，一本就技術因素。咁我係行基本因素嗰條路。但係我都知少少啲技術分析嘅嘢嘅。嗱、有人话俾我听，喂唔系喎，耀坚你搞好多技术分析嘅嘢嘅，我话唔系、哦，之前见到你喺一个某一个学院嗰度教技术分析、哦，我系教咗半年技术分析，但我唔想教嘅，逼我教嘅，佢屈我教嘅， 因为好闷嘅， 唔系闷啊，我唔识咧，我又要由头睇咧，咁佢又话唔得啊，你教咧多人参加啊，咁诶教啦，我仲要教高班、哦。 哇！ 高級技術分析，喂，我最低級嘅技術分析，咁我叫我教高級技術分析，嗰一班就一班就三個鐘嘅，嗰三個鐘我幾難捱，你知唔知啊？講咩 MACD， 我又唔知咩 MACD 嚟嘅、即係我嗰陣時我完全唔識嘅，我教之前我就係自己睇下書啊咁樣，跟住發揮下想像力啊，咁啊催足三個鐘噶啦，咁啊好多噶嘛，咩 DMI 啊。Point and figure，figure 唔係 finger，point and figure 嗰啲咩 click 啦嘢 ，RSI 啊，我係真係完全唔識嘅。但係即係可以講下嘅，即係技術性分析啊。如果有各位係要行技術分析嗰條路嘅話咧，就你係真係要專注去技術分析。唔好諗咁多 fundamental 嘅嘢，你淨係相信你嘅技術分析。即係正如頭先講嘅 Tom Dimmer， 佢係即係我諗佢係未去過大陸嘅、中國經濟係咩 7.5 啊，習近平係邊個，我相信係完全唔 Q 知嘅。佢淨係睇幅圖睇數字嚟到計佢嗰條 formula， 佢條 formula 話俾佢聽嚟緊會升嚟緊會跌，佢就 send 呢個 message 出去嘅啫。咁、何為一個技術分析呢？即係有好多種派別嘅技術分析，多到不得了嘅。咁好簡單嚟講呢，一種就叫做計數派、一種就叫做圖表派、計數派呢就當然以呢個嘅波浪理論為呢個嘅大師啦。仲有一個嘅 Fibonacci 就係乜鬼嘢，我唔記得曬你哋。 黃金比率。 黃金比率啦。咁、數浪亦都係一個好刁轉嘅嘢啦。 係啦、,ABCDE 浪。 係啦，即係一個周期就8浪，1、2、3、4、5、ABC。 係啦。 咁全部係神秘學嚟嘅。全部係神秘學嚟嘅。點解有數浪呢？咁其實我真係相信有條傻佬就踎喺個海灘嗰度見到呢啲浪嗰啲冲上岸嗰啲形態。五個細浪跟住一個大浪冲上嚟跟住退返落去都係三個退咁樣。咁同埋好多神秘數字嘅。其實數浪是一條很簡單的數學方程式、我不是很記得了，應該就是3+2=5，5+3=8，8+5=13，13+8=21、即是3、5、8、13、21咁上下嘢啦，咁推上去，咁跟住用呢條方用呢條咁嘅數字嘅sequential 一個線性嘅話呢，你會發覺呢佢哋你計埋佢哋個比例呢，字與字之間嘅比例呢大概係 61.8 嘅，即係唔會 距離 61.8 太多嘅，咁、所以 61.8 就一個黃金數字嚟嘅。咁成日都話你見到某位即係股評人大師都話咧，唔係嗰個，唔係我哋上個禮拜嘅大師，係另一啲大師嚇。咁就話咧，哦，你呢只股咧由低位升咗上嚟咧。个调整呢就调入 61.8%, 或者咩中间嘅 31.几%。 33.几。 33。嗰啲係 standard deviation 嚟㗎其实係。 係啦。咁其实嗰个就係所谓嘅黄金比率 Fibonacci, 亦都即係呢好多人呢 化简单啲嚟讲就係1/3、50% 同埋2/3。 係啦係啦。 而调整完嗰 50% 升返上去又再计多次嘅就係可能1/3、50%同埋2/3。 咁呢個神秘呢堆咁嘅神秘數字呢就確實好神秘啦，如果你 apply 呢啲咁假嘅數字落去呢，你會發覺呢原來金字塔都係咁起嘅，咁裏面譬如你話一個海螺啊，嗰陣最經典啦，一個海螺咪轉嘅一個螺形啊，即係圓形咁樣轉入去中間，嗰啲轉法呢亦都係呢啲咁嘅神秘數字嘅計到出嚟嘅、包括太陽花嗰啲花瓣，嗰啲弧度啊，定乜鬼嘢咧，都系可以咁计到嘅。咁啊，所以衍生咗嗰个嘅叫做波浪理论出嚟。咁呢个波浪理论其实已经系演变到已经非常之咁神奇噶啦。演变到非常之神奇，因为曾经有一个我上过 seminar 嘅，系一个外国嘅技，即系呢啲波浪理论大师嚟嘅。我唔记得一个名，好多年前。咁佢系都成千几蚊嘅，我走去上噶，我走去听个 seminar 嘅。咁佢话佢教香港啲数浪咁样，咁数下数下数极数嚟数去呢，即係叫我哋自己学下数、即係你哋数啦，咁样住佢呀旁边即係咁样指正下你咁样啦，咁数香港啦，数嚟数去都数唔到㗎，咁五个上三个落嘛，喂搞极都搞唔到喎，嗰啲上嗰啲你话上就上，话唔系上就唔上、因为呢中间有个97年嗰阵时候 係呀 冲咗上去呀，咁嗰个呢计埋佢呢就多一个咁样㗎，我记得咁上下啦，跟住佢话呢呢啲因为97回归呢exceptional case 嚟嘅，咁呢个呢升嗰下呢嗰下唔计嘅，我屌咁你又唔计喎，咁我点知啫，係咪咁跌咗个跌得急嗰啲你又唔计，升急嗰啲又唔计，咁你数浪你一定啱啦，咁所以跟住呢我就冇理过呢样嘢嘅，好多人都话数浪好准啦，咁我唔知准唔准，我唔系话去針對或者係挑戰呢個嘅權威，我亦都冇咁嘅能力咁、但係即係仲咁講，我係唔識呢樣嘢囉咁第二樣嘢就係因為我識好多朋友呢都係做 technical analyst 嘅嗰陣時、尤其是我記得好似有某個節目都講過，就係、野村有一個朋友啦，羅姆羅有一個朋友啦，咁佢做 technical analysis 係出神入化嘅，佢係佢喺中大讀數學嘅，佢係中大讀數學，咁就你其實Technical analysis, TA 呢樣嘢呢係其實係數學為主㗎、出做讀數學，咁就將所有嘅股票嗰啲 pricing 呢就打曬落去㗎每日。嗰陣時嗰、那個年代係要自己打㗎，冇得買㗎。 因為其實某程度上你根據類似一紮嘅數據搵個 Excel 表去計返個 standard deviation 出到嚟，然之後再去砌出嚟㗎。 佢係玩 moving average 嘅 simulation 嘅。 哦，咁啊。 佢係非常之犀利嘅。 Exactly 係 standard deviation 嗰樣嘢嚟啦。 嗰陣時佢就喺 Lomura 裏面呢就成十條僆仔呢就幫佢打匯豐嘅。打匯豐股價呢，你知唔知係打咩匯豐股價？係每分鐘嘅股價。唔係每分鐘嘅，每一個匯豐喐過嘅股價，可能一秒鐘喐呢佢就一秒鐘打一次，咁就請好多人打，咁就用佢個 moving average， 即係所謂移動平均線啦，即係我哋而家就成日講十天二十先天啦，咁佢就計一樣嘢呢，係計乜嘢嘅天數嘅移動平均線呢係最能 predict 到呢個嘅匯控股價嘅，咁嗰陣時佢同我講佢計出嚟嘅結果呢係 2.75 日，即係你諗下，你有乜可能會計到 2.75 日嗰個匯豐嗰個移動平均線啦、因為佢係用一個每秒鐘嘅股價嚟到嚟、到做個 input 嘅。咁、所以你要知道佢好犀利㗎。嘩好鬼準㗎。佢同我計嗰陣時呢，佢用嗰啲移動平均線呢，基本上呢就佢係 structure 咗成個 program trading 嘅。佢係用兩條 moving average 呢，一條 2.75 啦，我已經講過，另一條唔知幾多日嘅，又係點數位嚟啲日數係。咁可以將成個 moving average 呢係包住咗匯控嘅股價上落嘅，幾十年都係包住咗、包住咗匯控股價上落，兼且如果你 part 一啲嘅 variable 入去嘅話，再用返佢呢個 range 嘅 moving average 呢、你可以佢可以 predict 到聽日嗰個匯控嗰個上落位嘅，可以 predict 到聽日上落位。你要記住，你要搞個 technical analysis 技術分析呢， 你拎晒 historical 嘅嘢出嚟，计一条好天方夜谭嘅嘢，好神秘嘅嘢出嚟，系冇意思。你一定要 predict 到嘅。 系啦。 你 predict 唔到听日 ，predict 唔到后日 ，predict 唔到一年后嘅嘢咧，你依个样嘢系废嘅。 冇错。 一个最好嘅例子咧，我成日弹嘅，就系嗰个保力加通道。 OK， 吓。 保力加通道其实就只系一个 standard deviation 嘅计法嘅啫。依样嘢绝对系冇 prediction power 嘅。咁我当然你会一样去睇到啦，就系话，喂唔系，我咩上通道下边就包住个股价、哦。因为有个股价，所以你揾嗰、那个，即系你有个午餐肉，你揾块两块面包夹住佢啫嘛。有午餐肉就有嗰两块面包一定夹到佢。但系你未来嗰块午餐肉未出现嘅话咧，嗰嚿面包就唔会出现，即系嗰个 range 就唔会出现。咁呢样嘢就冇 prediction power 嘅。所以我成日踩咧就系踩呢个嘅保力加通道。坊间有个美少女股神就成日保力加通道，就话咧去到保力加通道顶啦。以前我舊公司嘅、 oh. 去到保利加通道頂呢就會跌㗎啦，但佢唔知道個保利加通道頂係我今日去到個保利加通道頂、你幅圖望落去好似好風險會跌咁樣，但係其實一個月之後嗰、那個保利加通道頂可以一路扯高㗎，係 呀， 個股價都可以一路上㗎、 啊、 如果你見到個保利加通道頂你走去沽空佢嘅話呢，你隨時中招嘅、同一道理嘅啫，如果你見到保利加通道底你去買呢，你會發覺低處未算低嘅保利加通道，因為保利加通道係由過往 historical 嘅 standard deviation 呢去 derive 出嚟一條線一個 range 嚟嘅，係冇 prediction power， 所以你要記住你做任何嘢你一定要 prediction power， 嗰啲點解黃金比率係咁多年以嚟都有人用，就係咁解啦，因為你係冇辦法解釋，但係呢樣嘢嘅冇辦法解釋之餘，你會覺得冥冥中有主宰嘅啲數字，即係金字塔點解會出現？係冥冥中會有主宰，呢個問題咁長嘅。 耀川頭先用咗好專業嘅層面去講技術分析啦。其實我自己咧，說實話嘅係，我係真係調翻轉咧，我睇 fundamental 多嘅，即係我純粹係睇好如果你話要我揀一隻股票又好，我睇 fundamental 多。第二樣嘢嘅就係我會有陣時會嘥少少時間去睇咩？睇佢哋業績嘅，即係睇翻後邊份報業績報告書裏頭，究竟有乜嘢龍鳥寫咗出嚟？ 係啦。 而 OK， 你話去到個別嘅股票每日嘅價格裏頭，我只會咁樣睇法嘅，就係話，當你有去到某啲位置、某個股價、個市場嘅 market， 大家都會覺得，因為呢個係大家集體性行動嚟嘅， 係啦。 去一個入貨嘅位嘅時候，就會定咗為一個價格為之底。OK， 是而去到某一個位。當大家都覺得當然你唔知啦，要配合成個 fundamental 嘅形勢啦，或者個別公司嗰個方向性啦。但係當你發覺大家去有個位，發覺咦高喎、啊，但可能會有人追嘅，因為點解咧？你永遠估計唔到嘅就係話，當可能市場上有2000個人嗰隻股票係覺得高嘅時候，或者會有20000個人覺得嗰個位係合理嘅，因為個消息嘅流通性大家唔同啊。咁所以就會更加所謂每一次高處未算高，亦都等同於低處未算低一樣嘅啫。但要睇咧就係話，好多時大家做多少少功課就係睇嗰個邊個位係認，即係邊個位係一個大家都接納嘅一個吸貨位就得啦。 嗱，呢樣嘢亦都配合翻我第一次講嘅造神論嘅。你點可以將咁多個投資者，譬如香港100万嘅投資者，國內1億嘅投資者？都大家喺個 mass psychology 嘅層面裏面覺得呢個位係要買，呢、這個位係要沽，係夠高㗎啦、你大家點可以將大家隻眼放喺某一個位，指定一個呢、這個位一個 indication 嘅時候呢，你就要靠個神出嚟講嘢啦。個神同你講呢、這個係低位，呢、這個係高位。咁你無論如何你都會聽咗入腦，你無論如何你都會有30%至50%嘅心裏面呢都會相信呢樣嘢。咁呢、這個所以個 technical analysis 而家演變到今時今日呢已經係一個神造神嘅階段嚟嘅過程嚟㗎。呢樣嘢亦都係同頭先講嘅綠豆，我覺得我自己覺得是相類似的。咁至於你剛才講的 mass psychology 呢，其實呢大家去睇下呢，就係喺嗰個社會學裏面呢有一個 theory 呢就叫做 crowd theory 嘅群眾理論嘅。咁如果你配合返呢個 crowd theory， 你擺落去個股票市場裏面呢亦都不無道理嘅。我哋首先由一個好 micro， 一個個人去睇一個個人。就是話譬如阿迪你而家係冇股票嘅、你發覺個市應該要買，咁、你開始買啦。你開始買上去買到一個位你發覺咦你買得太多、而個股市又升咗上去啦、你會 short sell 啦，或者你沽返手頭嘅貨啦，一路沽到個位 假設你係零啦，個 position 你係零啦，乜貨都冇，你發覺咦個位都仲係高，假設咁講啦嚇，咁你繼續 short sell，short sell 到某咁上一位，你發覺 short sell 咗好多啦，太多啦，你要平倉啦，買翻轉頭啦，你又買翻上去，而呢個行為咧，你會發覺你會變成一個圓圈嘅， 係 翻起步點嘅。但呢個圓圈嘅起步點嘅過程當中，你係買多咗股票，你沽曬佢，你沽突咗，你 short sell 咗，平翻啲 short sell， 你翻起步點嗰度、嗯。一個圓圈嗱，阿的你有自己一個圓圈，係咪、嗯？我要知咯，亦都有我個依個圓圈。馮總有依個圓圈，阿牛有依個圓圈，索羅 B 有依個圓圈，就有五個圓圈。 嗯、 我哋將依五個圓圈搭埋一齊，搭、 嗯、 埋一齊就好似一個嘅彈弓。 嗯， 系嘛，好似一个弹弓咁样，我哋将呢个弹弓拉开佢、嗯，打平佢，咪变咗个波浪啊？ 系，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我明你意思。 吓，我嗱，而家网台得把声，好难形容。 你冇个图，好难讲。 系好难讲嘅， 因为我同你熟嗰啲嘢，你会知。 你拉开个弹弓，就系、是、一个个波浪咁样，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咁样。呢、這个就系叫股价。 嗯， 呢、這个就 sorry， 呢个就叫做一个 trend。 嗯， 一个 trend， 咁你话唔系，你发觉就系话，喂，唔系、哦，我个波浪有你见到实际上呢个世界上边啲波浪有高有低，发上发落，点解咧？呢、這个 crowd theory 解唔解释到咧？呢、這个 crowd theory 都可以解释到， 嗯、 就系因为我个，即系我画出嚟个波，或者我资金大啲，我个波大啲，即系嗰个圆形啊，吓、啊， 明啦， 你系望住我个波啫。不如阿的，你钱少啲，你个波细啲， 系啦， 吓咁，但系你波都搭埋一齐，一拉起嘅时候咧，咪有啲高特别高，有啲特别低，有啲中间有啲窄位咁样咯。嗰、嗯、依、这个就系一个 trend， 呢、这个 trend， 呢个 trend 系可以话俾你听，话成个场其实系由一个 micro 嘅意志，一个个人嘅意志，变成一个集体嘅意志，而呢个集体嘅意志用一个图表衍生出嚟嘅话咧，就变成一个股价图嘅上上落落啦。 嗯 OK， 嗱咁中间亦都有好多嘅 theory 喺里边啦，咁啊即系讲到天光啦，唔讲噶啦，吓咁啊以前我哋做技术分析咧，有一间公司咧就好犀利嘅，又必用嘅，因为嗰阵时就冇咁多咩经济通啊啲咁嘅嘢咧，你要攞图咧，一系你就 subscribe 个 Bloomberg 就俾佢劏一劏嘅啫，咁啊另一个有图睇嘅咧就叫 TSCI 公司啦、 嗯， 就许怡光嘅， 嗯， 咁、啊、佢。許怡剛好多人都聽過啦，咁啊近排就銷聲匿跡啦，咁啊以前佢嗰啲咩三度空間啊，咩四度誘惑啊，五度幽靈啊，呢好出名嘅，啊亦都俾人告個版權告到甩褲嘅，嚇咁啊嗰陣時許怡剛有一間公司叫 TSCI， 如果你真係想喺 technical analysis 裏面去做嘢嘅話咧，去研究嘅話咧，你就一定要記住 TSCI 呢四個字。你唔需要記住個公司名，你唔需要記住呢間公司，你唔需要記住許怡剛，你記住 TSCI， 依個 CSCI 四個字好有意思嘅。 嗯 ，T 就代表 trend，、 嗯、 一個 trend 可能講六七十年， 嗯、 一個大嘅全球嘅經濟周期，可能係講六七十年。S 咧就是、secular， 就講緊一個世紀一個周期。 嗯， 嚇、啊、C 咧就是、cycle 啦、 嗯， 一個行業周期啊咁樣啦。嗯、I 咧就是、irregulars。TSCI 四個字咧，就由長至短咧，就話咗俾成個股市。你當然你 apply 嗰啲咩道氏理論啊、Dow Theory 啊嗰啲 cut cut 落去嘅。咁但係脱離唔開 TSCI 四個字。咁、如果你想做 technical analysis 嘅話咧，你就首先你又研究個 trend， 總體個 trend， 香港過去嗰三十年，跟住咧就係、是、嗰個 S， 跟住就係 C， 跟住就係 I，I 就 irregulars，I 嘅 irregulars 即係有少少好似 random walk 嘅味道啦。吓 ，random walk 嘅味道啦。嗱，我净系开咗啲 term 出嚟吓，因为冇时间讲噶啦。 梗系冇时间啦。 系啦，我开咗 term 出嚟。如果你就有研究嘅话咧，你可以继续研究落去噶啦。吓、 嗯， 咁啊，当然有好多 technical analysis， 有好多 tools 喺里边啦。咁、嗯、啊，包括啲 RSI 啊、MACD 啊、DMI 啊、ABC 啊、屌烂妈好 Q 多嘅。啊，咁嗰啲你要记住，如果你系信奉嘅话， 嗯、 你系信某样嘢嘅话，你系要沉迷落去。 嗯。 你唔好信坊間裏面一啲好大路嘅套路嘢，即係譬如 RSI 就7日、Moving Average 就係移動平均線呢就10日、50日咁樣 click card 咁嘅嘢。 10、20、50、100、250。 你見到有位香港有位股神就成日拎嗰啲咩黃金交叉啊、死亡交叉啊、烏鴉之星啊、咩好似馬名嗰啲咁嘅嘢呢，咁嗰啲我覺得即係唔係話係冇用啊。即係如果你話一定是十天线和二十天线的咩？ 嗯。 正如我剛才說羅穆拉的 fan 咁樣，七天線都唔得嘅呢，五日半線都唔得嘅呢，咁、但方便噏十天線、二十天線一搭埋咗，就係唔係死亡交叉，就係、是、黃金交叉。 有少少解釋到嘅，咁、那個原因係十天即係兩個禮拜啦，二十天就係一個月啦，五十天就係一個 quarter 啦，跟住一百天我冇記錯 around 大約半年啦， 251年啦， 係啦， 係啦。 咁我淨係覺得我自己個人覺得啊，淨係留意一樣嘢啫。當下面所有十至一百嘅時候，同一時間開始穿250，咪留意一下嗰下咯。 呢樣嘢其實亦都係一個造神嘅階段， 係啦。 因為如果你係研究即係 telegram analysis， 即係好深入嘅話咧，你又發覺呢啲咁嘅線，我唔係話十天、二十天嗰啲、五十天唔準，而係話你唔係一個咁實嘅一個實數喺度嘅。 係啦。 咁、但係冇辦法，即係當全部人都覺得十天穿二十天呢、這個乜嘅位死亡交叉就會冧嘅話咧，就係啱啱個 cloud theory 啦。 嗯。 就話俾你聽，喺到某一個位，大家就要沽。 大家都 睇住呢個神講話要黃金交叉、死亡交叉就沽佢啦。咁個市場唔多唔少係會有反應嘅。 翻去就係要講多少少嘅嘢，就係話你睇移動平均線 ，OK， 就係十天、二十天、五十天、一百天，無論邊條穿邊條都好，嗰、那個係在於個買入嘅信號或者賣出嘅信號，亦都即係話錢嘅流動。 係啦、 okay， 我係一個隱形嘅大戶咁計。我有錢嘅話，我絕對可以操控某一隻，唔好話操控，係影響某一隻股票嘅價格。 係啦，啱啦。 而因為你哋太多人去相信一件事情嘅時候嘅話咧，我就因為錢係喺成個股票市場嘅時候嘅地方咧，最有能力可以影響到事情發生嘅結果。 係啦。 咁所以咧，大家要留意一點嘅。 你就講咗我想講嘅嘢啦，就係話當即係一個造神嘅階段，發覺。切下系十天线向下跌，跌穿二十天线个股价就会冧啦、跌穿一条向下紧嘅二十天线就为之死亡交叉，唔知乌鸦之声又乜鬼又唔记得，死亡交叉就会跌。咁、我要做个十日嘅收市价，轻而易举。你想我嗰个十日，其实 moving average 就系十，其实 moving average 就好简单嘅一事，就理顺咗。个股价嘅上落，我唔睇琴日个股价，我唔睇前日股价，我用两个价计个 average。呢样嘢就系啱啱讲嘅 TSCI 后边个字啦 ，irregulars 啦，即系有时啲股价嘅嘢咧系 irregular movement 嘅，突然之间升咗上去冇解释，突然间跌咗落嚟唔需要解释，咁、但系我哋要 round up 咗呢啲 irregular 嘅话咧，我系用个 moving average 嘅啫，咁啊其实只系理顺咗个股价图嘅啫、其实就系咁简单嘅，所以嘢翻去数学嚟讲就系咁简单嘅啫，咁、但系当你顺手为一个界条嘅时候，我咪做呢样嘢俾你睇咯。我一样做俾你睇啫嘛。画图表亦都系噶，图表你要画嘅话，我真系唔介意你走去画。但系麻烦你，我都系咁讲噶啦。麻烦你把尺就要直啲，你唔好画到斜晒嗰条线。同埋你支笔就唔好咁粗啊。你唔好咁粗啊支笔，你搵啲双头笔嚟画条线咧。你谂下双头笔嗰个直径啊，嗰度有成百几二百点噶。是个生死关键位嚟 嘅。 即係你支筆一畫條線落去呢，上面下面啲雙頭筆嘅話呢，嗰度200點㗎。咁所以話麻煩你搵支筆就畫得都搵啲細字嘅筆。 精細少少。 精細少少去畫。你編幅圖出嚟呢，搵個好啲嘅編圖。你以前有啲傻佬呢，搵啲噴墨嗰啲呢，嗰張紙擺得唔好呢。 哇。 系 distort 咗成幅图啊，大佬，屌真系，即系我真系见过噶。哇，呢幅唔系咁，我中间升得咁犀利嘅，点解？因为佢张纸啊，去编嗰阵时啊，喐咗一喐啊，咁所以移咗位啊，中间咪有个位咧，突然之间个股价急升咯。咁我话你编好幅图先至好画呢图。咁同埋好多图表陷阱咧，要记得噶。图表陷阱就系话，有啲图表嘅解释，我觉得真系非常之白痴嘅。尤其是有人成日講咧，有位財演又成日講嘅，啊佢而家打橫行嘅趨勢，或者係一個三角形啊，即係由本來好大波動，一路慢慢收窄，去到好窄咁樣，咪你畫兩條線，咪好似個尖鋭咁嘅三角形嘅，啊跟住咧佢就話咧，啊呢啲就代變嘅格局啦，屌鬼唔知係代變格局咩？你諗下嗰陣時已經係窄到可能每日得個三四格上落位。 咁如果佢永遠都係咁樣嘅話呢，就要心電圖咁樣一條直線㗎啦。咁嗰個一定係代變格局，一係就爆上，一係爆落去嘅啫。但係你畫到呢個三角位，你畫唔到俾我聽佢會爆上定爆落嘅話，係冇意思㗎嘛。咁所以喺啲圖表裏面呢，就是、你要留意啦。咁但係而家圖表派呢，其實基本上我覺得個陣型呢已經係全部淪陷咗㗎啦。因為佢哋已經係自圓其説呢，有個叫假突破嘅東西。即係話你畫咗個圖表，畫咗三角形，畫咗個正方形，畫咗乜乜都好啦，啊會升㗎啦，但係佢跌咗落去，跟住佢就話俾你聽，哦其實呢個一個假突破，咁點呀？喂，唔啱你嘅預測嘅就係假嘅，咁你贏曬啦，係咪？咁我又唔知你有假突破幾耐，可能假足九年喎，十年後先升返，跟住你同我講，好似十年前我都話升㗎啦，咁樣，咁你吹你唔漲㗎噃，係，咁所以即係如果你技術分析嘅話咧，即係我都係奉勸一句。你就唔好撈埋嗰個基本因素。以前我有個朋友，佢喺銀行裏面做，我唔記得就係鹽業銀行，淨係咩，淨係嗰個浙江商業銀行，我唔記得咗。咁佢裏面做師傅㗎，咁佢係好出名嘅呢個人，退咗休㗎喇。咁以前有寫報紙嘅。咁我識嘅一個人呢，佢係用呢個基本因素分析，加呢個嘅技術因素分析，加呢個道教㗎。三樣嘢結合做咗一個預測系統嘅，咁呢個預測系統你好難喺呢個時候，因為佢退咗休，佢而家冇做，好難喺呢個時候去話佢啱定錯，因為畢竟我講緊係十幾廿年前咧，港股係好單純， 係啊， 而家好複雜，咁呢套嘢再擺落而家今時今日嘅港股繼唔繼續有個 prediction power 呢，我就唔敢肯定啦。咁但係我都係奉勸一句，如果你係要行呢條路嘅話呢，你就貫徹始終行到底。你唔好行下呢就走去聽阿索羅 B 嗰啲大陸嗰啲嘢，跟住去搵嗰啲人事變動出嚟，搵啲股票炒， 你嗰個圖 啫。係啦，你就一路同佢技術分析記到佢底，中間嗰啲神秘數字，你信又好，唔信又好，總之有親神秘數字，你都試下要拍入去㗎啦。 好啊，咁啊，嗱完之前咧，首先要講幾樣嘢先啦。上個禮拜多謝大師啦，咁啊， 係啊係啊，多謝大師， 多謝大師上嚟做一集嘉賓啦。 大師冇得做人網咯喎。 係啊， 咁點啊？ 唔知啊，打個電話，等我睇下啦，過兩日打個電話問候下佢先啦，睇下點啦。 係啦，係啦， 係啦。咁啊，多謝翻大師啦，因為說實話，上個禮拜好受歡迎啊。你哋個節目 有大師，阿大師啊，即係嗱，啱講嘅 Telegram Analysis 啦，阿大師啊，嗰啲術數咧，即係當然你唔信嘅人嘅話，即係黐線嘅，邊有啊咁樣。但你信嘅人呢，你就真係要沉落去㗎，正如頭先有道理。你唔好以為啲術數啊嗰啲咁嘅嘢呢係冇科學根據，其實係有科學根據。 有啲㗎。 你如果你想搵個科學根據嘅話呢，你聽神秘之嘢囉。 第二樣嘢啦，就係啦，3月31號咁啊 ,Wagon 先會搞第二次網聚嘅。咁啊要專都會嚟嘅。 我會嚟嘅，我會嚟嘅，大家俾下面。 係啦 ,1 點至4點就喺旺角西洋菜街163號3樓叫做。 放題嘛。 係啦，唔係食放題，因為食放題嘅話，你哋講唔到嘢嘅，即係個個就出去攞踢下成嗰啲人傳嚟傳去，咁所以就係一個類似 set lunch 嘅形式嚟嘅，咁、 okay. 就叫日本翻本料理，翻本料理 ，OK， 係啦，咁如果報名嘅話，就喺翻 regasin@regasin.com.hk email 翻俾我哋，咁會員就150蚊，非會員就250蚊， 係啦，快啲報名啊，唔好搞到要我出啲親戚朋友啊， 好啦，咁今日唔該曬姚尊啦 ，OK， 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买翻对运动鞋啊！ 欢迎啊！你系着几多号鞋噶？哇！ 篮球鞋嘅作用系将你跳起之后落地嘅冲击力减轻嘅，始终都系最多对篮球鞋先似一个篮球员嘅。 买咗篮球鞋未啊？嚟 TMC 篮球用品专门店，九龙油麻地弥敦道530号，现时点商场2楼241号铺，仲有好多球衣同运动用品。Regasin 會員獨享9折優惠。